大家好。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四面第一行，从当中看起，自信如幻，智者之矣，应修善业，一世所生，运处皆等，戒息端正，见者无厌。自信如幻，是说它起用，它起作用的时候，佛在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梦幻泡影”，这个事情，世尊常用，不可思议。这一句话来说明事实真相。而我们乍听之后啊，对这个讲法了，实在是很难令人满意。世尊为什么不把这个真相说出来？只用不可思议这一句话，好像是弹射的一样。其实佛说的是真话。只有在言语道断、心行处灭之下，事实真相才大白，你才完全明了。思是意识，意是言语，而这个事实真相绝对不是言语能说得出的，也不是思维想象能达得到的。因此不可思议是一句真实语，绝对不含糊，绝对不是来搪塞，是给你说一句真话。只要你不思不议，事实真相就明显了。为什么？前面说过，一切法是由心想生，你把心想止住了，然后你见到一切法的真相，一切法原来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易。中观里面所讲的八不，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体会到了。我们是凡夫，我们始终离不开思议，所以永远不能见道。这个道就是自信了。宗门讲明心见性，永远没有法子见性。什么人能见性呢？他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思不议，他就见性了。 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？佛在经论里面常讲，言语道断，不可思议啊！心行处灭，不可议呀！所以不可思议就是说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这个些真相啊，就现前了。可是世尊教导我们，不思议当中，他教给我们思议。不可说之中，他给我们常说。这个里头有个奥秘，我们要明了。佛的说法是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这谁懂得呢？会听的人，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，他就切入了。这叫根熟的众生，上上根的众生。佛说，说的没错，我们听错了。我们为什么听错呢？因为我们有思有疑。我们不解如来真实意啊！所以"愿解如来真实意"这一句话，谈何容易？自信其用。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不仅是设法界，一真法界也是自性其用。设法界如幻，一真法界也不真呐。经上讲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，包括事出世间。所以觉悟的人，化身大士，住一真法界，住华藏，住极乐，一丝毫沾染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，那都是梦幻泡影。所以底下一句，智者之意。这个智者是诸佛菩萨，菩萨中特别是指法身菩萨，法身大士啊，他们知道，了解诸法实相。知道之后。他怎么生活呢？他跟我们生活的理念、行为不一样。他修善业，不但是行善、言善。心里面呢，一丝毫的恶念都没有。我们今天办不到，为什么办不到呢？我们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，所以做不到啊！佛在此地这个应是劝告的话。对我们讲的，应修善业， 一世所生蕴出界等，蕴出界是所生的，自性是能生，能生能现能变，自性能现是属于它的本能，至于能变呢，能变是迷失了自性，自性所现的现象就会产生变化，将十法界，将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，这三句，知是缘，修善是因，下面讲的所生蕴处界等界习端正呢，这是果啊。见者无厌是善报啊，众善因得善果。那要问说，为什么要修善业？修善业没有理由的，没有原因的，发而如是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一段事情，中国的圣人也说到了，没有佛经讲的这么透彻，但是细细想想，这些人呢，很可能也是诸佛如来应化的。孔夫子、孟夫子、老子、庄子是不是诸佛如来应化的呢？在理论上讲决定讲得通，但在事项上没有证据，理上讲决定讲得通，儒家所讲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本来是善的，性相近习相远，相近是一样的，本性是一样的，这跟佛法里面讲无二无别，佛法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佛性是平等的，哪一个人不是好人呢？哪个人不是佛陀呢？既有佛性，皆当作佛。无量寿经上有一句了不起的话：一切皆作佛。他怎么不善呢？纯善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纯善的，纯善现在为什么变成不善去造恶，这是佛家常讲迷了，迷什么呢？迷失了自信，不是迷别的，迷了自信，迷了的自信，这个自性还起作用，起作用带了迷，于是就造业了，造恶业了，就这么回事情。 所以诸佛如来看一切众生是看本性，所以他这个心里头一个恶念都没有。那凡夫看一切众生呢，看习性，世间没有一个是好人，因为这一念的差别，把这个外面的现象呢就转变了。如果是善念，外面的现象呢就变得很好啊，所以一定要肯定世尊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这一切法里面跟我们最贴近的是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容貌啊，这个心细一点的人很明显能够觉察到啊，心地善良，容貌就慈悲啊，举止柔和温雅啊，心行不善，容貌可畏呀啊，别人看得害怕了啊，我们一般人讲这人有杀气呀 啊煞气很重啊啊，杀气是不是讲官气，这气功里面看人的气啊，外国人讲磁场啊，那磁场很不好啊，叫人看到你跟你接触一身呢感觉到恐惧啊，感觉到不舒服啊，一个心地善良慈悲的人他的磁场好啊，人家说接触的时候都生欢喜心，都觉得清凉自在，很愿意跟他相处啊，这个是我们在生活经验当中观察到体会到的啊，我过去接触的三位老师，我只要有时间我就去会找他们亲近他们，纵然一句话不说啊，我坐在那个房间里面都感觉到很好的气氛啊，磁场好吗，我们去接受吗，去感受吗啊，这是说明人心善呢，你磁场就善，你那个气氛就善，这个善的气氛就能感动人啊，令人生欢喜心呢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所生运出界等，这是善果，因为你有善因呢，修善业善因呢，你感得的善果啊，五蕴是五蕴，色受想行识啊，色是你的身，受想行识是你的心，都是讲心理啊，心经里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啊，这讲五蕴，无蕴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都包括进了啊，这个色是说事出世间所有一切现象，用这一个字代表了 啊，心法说的详细，说了四个，受是你的感受，啊，想是你的思维，啊，行比较上难懂，行是刹那不住啊。这个生灭的念头啊，永远不会停止的。前念灭，后念就生了，这叫行啊。念念不住啊，时是寒藏啊，你所造作的，无论是善法、恶法、无记法。乐谢银子含藏在阿赖耶识里面，佛经上说它做种子，这个东西麻烦了。阿赖耶识含藏的种子永远不会消失，永远不会消灭，遇到缘它就起作用，就起现行啊，这个遇缘就生起现象啊，我们讲的是受报啊。佛经上说，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忘，阿赖耶识的含藏的，永远不会消灭的。因缘相遇时，果报还自受啊！这是佛给我们说出事实真相。如果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了，这个人决定不会作恶了。为什么呢？做好法之恶，也要自己受着恶报啊！我们所造作的不是别人，是吧？自作自受啊！要懂这个道理。处是讲的十二处，这讲的详细一些啊。我们讲的六根六尘。啊，六尘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啊，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啊，这个说法，心法只讲了一条，意是心法，啊，色法里面呢，展开了讲了十一法。佛为什么要这个说法？众生迷悟不相同，有人对于色法迷得轻，对心法迷得重，佛给他讲五蕴，所以心法讲四条，你迷得深嘛，多讲，色法迷得轻呢，讲一条，那么你就想到佛讲十二处，意思就明白了。这个人呢，当机的人恰恰相反，心法迷得轻，色法迷得重，啊，迷得重多讲啊，啊，所以色法讲十一条，心法讲一条，十八戒呢是对于心法色法迷得都重的人，啊，于是这个十二处里头又加上六十，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啊，六十， 六十加上十二处里面一个义，就七个，七条。这十八了，七条说心法，十一条说色法，这是对于色心迷的都很重的人。佛是这个说法，所以总归拿起来就是二法，色心二法。这个心能变呐，色法是所变呐。蕴、处、界是一桩事情，只是开合不同。我们今天讲归纳演绎，归纳是合，演绎是展开。说法不同，一桩事情啊。用现代的话来说呢，俗生蕴界处等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的现象，就是这一句，就这个意思。习界端正，这好啊。从自己的身相啊，到我们生活的环境啊，我们的身相端正，我们居住的环境端正，我们居住的社会端正，我们居住的国家端正，我们居住的世界端正，再扩大，现在人讲我们居住的星系啊，银河系端正，岂不是依报随着正报转吗？今天我们说这个社会不好啊，世界不太平啊，原因从哪里来的呢？从不知道修善法，不知道自信其用的真相。我们今天明白了没有呢？如果真的明白了，他就真干了。还没有发心真干，说个老实话，你没有明白啊！这个是早年了，我跟张家大师学习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告诉我这个事实真相啊！说佛法了。是知难行易啊！我听他讲的很多，知太难了，行太容易了啊！真正治疗凡夫成佛，一念之间呢，念头转过来就成佛了啊！念头为什么转过来？不知啊。所以佛法解在先呢，行在后啊！你看华严清凉给我们讲解的，把全经分作四分：信、解、行、证。信解难呐，真信真解，行证。那真是轻而易举， 我们今天感觉到行政这么难，信解的基础没有奠定。然后我们就想到世尊为什么苦口婆心说法49年？49年的目的何在？帮助我们信解。行政佛根本理都不理你，不用说的了，你只要信只要解了，行政是你自己的事情。